我没变，他演着我肩，呼吸向耳边，降温已产生色相令人乱，君子在扑火最不走乱，他加上嘴巴多有情无汹涌的爱扑着我，真的恋物的字唔使驚，唔好緊張，我冇癲到，我冇癲到其實。咁咧頭先我只係咧想表達俾大家睇咧，喺我歌入邊咧有啲叫搖滾歌，搖滾歌其中一個功能咧就係等你抒發自己啲感情嘅。咁咧頭先咧我嗌完噶啦，我冇事噶啦。即係如果諗住入嚟睇一個斯斯文文風度翩翩嘅張學友嘅話咧，你唔會失望噶。我而家即刻變身俾你睇。Hello， 大家好。你好。晚安。 OK， 今日礼拜六啦，咁我假设大家今日嚟嘅睇嘅朋友咧，除咗一部分外国嘅朋友啦，我知道佢唔知道我讲乜嘅。OK， I know. I'm just talking about you guys, and I know you. Some of them， 有啲外国朋友知道我讲乜，有啲朋友咧系为咗我女嚟嘅。佢係我女學校啲同學，啲家長嚟，唔好意思啊，搞講幾句啫，你知㗎啦，我哋啲國仔啊嘛。Hi, welcome to my show. OK， 咁我假設大家咧對我相當熟悉㗎啦，但如果假如咧，有一部分嘅朋友只係唔知因咩事見到人排隊喎，喂，不如我都排啊，喂。乜演唱會飛嚟嘅？咁啊，逼住入咗嚟睇嘅啦。咁啊，又或者有啲朋友聽到頭先嗌得太大聲啦，唔知入邊發生咩事，一片熱心咁衝入嚟想睇下嘅咧。我喺度自我介紹一下，你好，我叫張學友。我唱歌咧已經唱咗23年嘅啦。23年。如果你而家問我，喂學友，你出咗碟，出咗幾多隻碟咧？老實講咧，我就真係冇辦法答到你噶啦，因為我都唔記得咗啦。咁啊，不過如果你問我，喂，即係我有冇邊隻碟咧？你自己覺得啊，都幾滿意啊，或者覺得幾驕傲嘅咧？有一隻碟咧，我就係覺得都幾驕傲嘅。咁就喺2004年出嘅一隻碟，叫做《Life Is Like a Dream》，係廣東碟嚟嘅，大家唔好咁樣。咁究竟有幾多朋友有呢隻碟噶？你一聽就知道啦，係咪？得個十零廿人，咁就知道我覺得驕傲咧，並唔係因為呢隻碟咧係我的銷量冠軍，可能呢隻碟咧係我的銷量比較差嘅一碟嚟添。咁我驕傲嘅原因係因為呢隻碟咧入邊嘅所有嘅歌都係我自己嘅作品嚟嘅，全創作。Thank you。亦都可能因為係我嘅創作，所以先係搞到咁啦。即係在座得十幾個人有啦，就咁啦。一講到呢度就傷心添。以我咧其實咧我就唱咗23年歌啦。咁但係其實咧我淨係得把口嘅啫。咁啊，即係對音樂咧我就唔係好熟悉嘅。咁如果要我去寫一隻碟咧，其實有啲困難㗎嚇。咁啊，要用好多好多功夫。當然背後有好多嘅。的動力啦，其中一個動力咧，就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喺2000年嘅時候，我已經生咗個女噶啦。呢度香港嚟講，大家知嘅嗬，梗係知啦，冇搞錯。咁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當年咧，我曾經公開咁講過，我要寫一隻歌俾我女嘅，唔記得啦係嘛？係咪咧？就係咁啦，啲記者開頭嗰個月咧就係咁問，喂係咪寫一歌俾個女未啊？寫一歌俾個女未啊？問啦就唔問咯喎。咁啊唔記得咗，不了了之啦。咁連我自己都唔記得咗。咁啊過咗好幾年啦。咁啊我女又識行識走。咁有一日佢走過嚟我面前同我講，佢話：爸爸媽媽，聽到你寫只歌俾我。我當時個即係唔係誇張，當時塊面紅曬，覺得自己好慚愧。即係哇，應承咗佢寫幾歲啦，都未寫俾佢。咁於是我即刻咧抱住一個慚愧心情走入間房度，攞起吉他就寫咗隻歌送俾我女嘅，喺度咧就同大家分享下呢隻歌叫《遙遙》。